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2月22号，星期五，农历11月初五，北京晴转多云，9度到-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同冈比亚总统巴罗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共同规划中冈合作新蓝图，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 李克强致信祝贺中泰铁路合作项目1期工程开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解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破例降。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见。 我国探索建立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长效机制。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播出钢琴小镇一堂课。 商务部将制定境外投资条例，保障促进对外投资发展。 嫦娥四号中继星和探测器将于明年先后发射。 联合国大会通过关于耶路撒冷地位问题的决议。 以下是详细内容。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冈比亚总统巴罗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共同规划好中冈合作新蓝图，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央广记者刘乐报道。 习近平指出，去年三月中国同冈比亚实现复交，两国关系开启了新的篇章。 事实证明，港方做出同中方复交的决定，这是顺应当今时代潮流的，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是正确的选择。一年多来，双边各领域交流合作全面推进，合作成果切实惠及两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冈方一道，保持两国关系良好发展势头，推动双方互利合作行稳致远，长远有效地惠及两国人民。 我愿意在你的此访中与总统先生共同规划两国合作的新蓝图，推动中港关系持续深入的发展。相信在我们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港关系一定会奔向更加广阔的未来。 习近平强调，要牢牢把握一个中国原则和两国友好大方向，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理解和支持，永做真诚友好、平等相待的好朋友、好伙伴。要密切两国政府、政党、立法机构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方重视双方在农业、电力、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愿帮助冈方增强自身造血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双方要加强文化、教育、新闻媒体、青年、妇女、卫生、旅游等各类民间交往，共同建设好孔子学院，筑牢两国友好的民意基础。中方愿同冈方加强安全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和地区事务中沟通协调，为维护西非地区和平稳定做出贡献。习近平指出，中非是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中非合作的要义就是要把中国发展同助力非洲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冈比亚是中非合作论坛大家庭的新成员，中方愿同冈方一道推进落实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成果，让两国人民更多受益。巴罗表示，中方在农业、卫生等领域的大力支持推动了冈比亚的国家发展和民生事业，我本人也曾受惠于中国医疗队的精心治疗。冈比亚人民尊重中国，冈中复交完全符合冈比亚人民的意愿，冈比亚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两国经贸、农业、电力、基础设施、教育、旅游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和人文交流，并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密切沟通协调。冈比亚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深感钦佩，愿学习中方改革和发展经验，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实现国家发展。中国是非洲的真诚朋友，冈比亚愿积极参与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合作。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两国政府关于互免持外交公务护照人员签证的协定，中冈合作设立冈比亚大学孔子学院的协议及经济、贸易、投资、技术合作、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开发等领域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巴罗举行欢迎仪式。 央广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致信祝贺中泰铁路合作项目1期工程开工。 泰国总理巴育出席开工仪式并致辞。李克强在贺信中表示，中泰铁路合作项目是双方共建一带一路开展产能合作的旗舰项目，体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精神，是互利双赢，将有效提升泰国和本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水平，促进泰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带动地区发展繁荣和民生改善。希望双方继续保持密切合作，高质量地完成中泰铁路合作项目一期工程建设，扎实推进项目二期相关工作，争取早日实现中泰铁路和中老铁路的互联互通，促进沿线国家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也可实现互利多赢。李克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共同努力，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以中泰铁路合作项目为新平台，持续推进两国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推动中泰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央广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一论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推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重点在破例降上下功夫。央广记者刘一晨报道。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用破例降定调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的方向。所谓的破，是指要大力破除无效供给，把处置僵尸企业作为重要抓手，推动化解过剩产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表示，积极的破是为了得到一个优胜劣汰更加顺畅的市场环境。 最重要的还是微观基础的一个再造，就是企业的优胜劣汰。我们这个去产能啊，这个去杠杆呀，实际上都是要通过市场化、法治化的这样一些手段，来提高市场对企业的选择能力，通过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能力。 而所谓的利，则是要大力培育新动能，强化科技创新，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培育一批具有创新能力的排头兵企业，积极推进居民融合深度发展。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牛黎表示，传统行业的优化升级对于经济发展稳定十分重要。 一方面利的时候要培育新的增长点，另一方面你还要改造传统的行业，就是使得它通过技改以后啊，优化升级到中高端来，这也是利的两个核心的层面吧。 无论是两年前提出的三去一降一补，还是今天强调的破利降，为实体经济降成本，都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着眼发力的地方。此次会议特别提出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继续清理社企收费，加大对乱收费的查处和整治力度，深化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等行业改革，降低用能、物流成本。牛黎， 这两年努力做到的是税费有了一定程度的一个下降，但是呢，我们总体的制造业来看的话，一个劳动力成本肯定是上升的。那么能源原材料价格一涨了，货币政策要回归正常化了，将来利率上去，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实体经济制造业给它想方设法减轻它的这个成本压力，还是势在必行，也是非常艰巨的任务。 新华社消息。2017年7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主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见。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文件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新华社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探索建立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长效机制的意见。意见明确，到2020年，构建形成农业发展领域权责匹配、相互协调、上下联动、步调一致的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长效机制，并根据农业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以及转移支付制度改革，适时调整完善。 特别报道，众说十九大。 众说十九大今天对话嘉宾，十九大代表、国家一级演员、豫剧表演艺术家、北京绿谷小香玉艺术学校校长小香玉。采制：央广记者何源。 小香玉是豫剧大师常香玉的传人，她15岁演花木兰一举成名。对于19大报告中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表述，小香玉感受颇深。他认为作为一名戏曲传承人，把能吃苦敢担当的戏曲精神发扬光大是所有戏曲人的责任和使命。 我奶奶常香玉这一代，他们的吃苦精神我们都没法比，做好本职工作一定要为之奉献。这一次我们19大报告当中专门提到的，一定要培养树立好人的品质品德职业道德，这个说的特别好。 1994年，小香玉在山西创办了小香玉希望艺术学校，之后又在北京平谷办起了绿谷小香玉艺术学校，设置了戏曲、舞蹈、器乐等课程，保证每个学生能掌握一门乐器，会跳一支舞，会唱一段戏。19大报告提出加强文艺队伍建设，造就一大批德艺双馨名家大师，培育一大批高水平创作人才。小香玉说，让传统戏曲艺术在孩子心中生根开花，就是他为这门传统艺术注入新力量的方式。 让学生自己在舞台上酣畅淋漓，演着花木兰，讲着英雄的故事，让全国的那个小朋友，全国的青年人越来越喜欢戏曲，越来越能参与进戏曲来。 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谈到未来，小香玉憧憬地说，让戏曲更好地走出国门，唱响世界，把更多优秀中国民族文化推送出去，就是他的中国梦。 把孩子学生带好，把队伍带好，然后把作品搞好，就能做多少就做多少。戏曲走出国门，走向全国，让全世界人知道我们这个中国的青年一样有自己的那个特色。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地处莫干山脚下、人口不足20000的浙江省德清县洛舍镇，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从木业重镇转型为钢琴之乡。如今小镇90多家钢琴企业年产钢琴超过50000架，中国产的每8台钢琴中就有1台产自这里。农民造钢琴质量销量究竟怎么样？请听录音报道《钢琴小镇一堂课》，采制央广记者张国亮。 要说洛舍农民造钢琴的历史，还得回溯到上世纪80年代。30多年前，洛舍的农民们觉得钢琴也就是一个能发出声音的大木头盒子，于是他们从上海钢琴厂请来技术师傅，乡镇企业竟然从国有企业挖专家。在这样颇有时代特征的戏剧性开端下，洛舍镇的钢琴制造业逐渐做大。如今在粤韵钢琴厂的老板娘金文英的展厅里，最贵的一架钢琴已经可以卖到135万元。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我们的洛舍钢琴。 好，刚才那位男生啊， 好，再说一下这个钢琴弹是什么感觉？ 很干净， 很干净。 洛舍的钢琴制造之路前几年也遇到过发展瓶颈，没有规模化生产，没有过硬的质量，没有叫得响的品牌，只能赚取同行业最微薄的利润。面对困境，敢想敢干的洛舍人主动寻求突破。他们从奥地利引进品牌，从韩国请来调音师，主攻高端市场。在钢琴产业发展同时，传统的木业产业也随之发展，两大产业之间形成良性互补。就在金文英接待大学生的同时，洛舍东横村总支书记张顺龙在一片工地前陪着洛舍镇镇长唐杰商讨钢琴小镇的规划。 我们到浙江音乐学院去过了，把我们的钢琴小镇的特色小镇这个规划拿过去看了，看了之后呢，这个规划做的还是不够精细。 洛舍钢琴企业大多规模不大，为解决当地小微企业用地难题，中国钢琴小镇项目正在规划并开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洛舍人有什么新目标？他们的回答是，从中国钢琴第一村到中国钢琴文化第一村。 近日，国土资源部、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用地保障工作的通知。 提出安排一定比例年度土地利用计划，专项支持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和产业融合发展。央广记者刘飞报道。 此次发布的通知中明确提出，允许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预留少量不超过5%的规划建设用地指标，用于零星分散的单独选址农业设施、乡村旅游等设施的建设。国土资源部规划司司长庄少琴表示， 就我们现在的农业生产方式啊，它也很难按照我们原来是一二三产啊，就简单的把它分开来，所以产业融合发展的话，使它的空间上面也能融合，因此我们在用地上面也要体现新的产业特点。 通知要求安排一定比例年度土地利用计划，专项支持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和产业融合。此外，鼓励土地复合利用，对农用地在严格保护耕地和生态环境、坚持农地农用的前提下，可以复合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农业体验等功能。国家发展改革委农经司副巡视员许正斌表示， 把严格保护耕地与发展农村经济啊，这个有机的结合起来。另外一个方面，要实现农村的全面小康，必须要通过发展农村经济来促进农民增收，这也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历史使命。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透露，到目前为止，我国对外投资在房地产业、体育和娱乐业没有新增项目，境外投资日趋理性，未来将制定境外投资条例，保障促进对外投资发展。央广记者丁飞报道。 近年来，我国民营企业境外投资步伐明显加快，已成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一支重要力量。商务部数据显示，2016年公有控股经济对外投资流量占32%，非公经济占68%。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认为，目前民营企业对外投资总体是好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有的企业在走出去时缺乏系统规划和科学的论证，决策后续的经营出现困难，造成较大的损失。有的企业不重视投资目的国环保、能耗、安全等标准和要求，引发矛盾和纠纷等等。因此，有必要对民营企业的境外投资经营行为进行指导，提高走出去的质量和水平。 今年前11个月，我国累计实现对外投资1075.5亿美元，同比下降33.5%。高峰表示，非理性对外投资进一步被遏制，房地产业、体育业、娱乐业等领域没有新增对外投资项目，境外投资已日趋理性。近期出台民营企业的境外投资经营行为规范，引导和规范民营企业境外投资方向，未来还将制定境外投资条例。 近日，可以预防百日咳、白喉、破伤风、脊灰和 B 型流感嗜血杆菌感染5种传染病的5联疫苗在北京、广州、南京等地存货告急。北京市疾控中心鼓励适龄儿童选择接种含相应成分的其他疫苗。央广记者柴华、王凯报道。 今年以来，浙江、江苏、广东、深圳等全国多省市5联疫苗库存都告急，目前北京已经暂停了首针注射服务。根据疾控中心专家的介绍，由于8批次5联疫苗未通过国家食药监总局的批签发，国内5联疫苗还将处于缺货状态。上海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科负责人， 每一批疫苗它要上市之前都必须要获得中国这个生物制品检定所的批签发合格证，那么这个合格证要获取，它也需要一定的时间。 记者从北京市疾控中心获悉，目前政府已经启动紧急采购程序，尽快采购赛诺菲巴斯德公司现有库存疫苗，以保障尚未完成全部剂次接种婴幼儿的后续预防接种服务。疾控中心专家表示，家长可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考虑选择另外的疫苗接种方案。广东省疾控中心副主任何建峰， 如果是确实是没有根据5联苗的那个国家规定吧，那我可以找一些替代方法，都一样的，只不过原来一针搞定了，现在要打多一针，大概是这样。 近日，国家宗教事务局等12部门联合发文，就进一步治理佛教道教商业化问题提出意见。文件要求，佛教道教活动场所必须坚持非盈利性质，严禁商业资本介入佛教道教，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投资或承包经营佛教道教活动场所。记者在吉林采访中发现，吉林省吉林市一家企业投资了当地弥勒寺的建设，还专门成立了公司，将原本审批的寺庙建成了游园。央广记者任梦妍报道。 弥勒寺坐落于吉林市松花湖畔， 2012年，寺庙陆续开始建设。负责部分工程施工的项目经理王先生告诉记者，本该是寺庙僧侣自筹自建的项目，已经改由一家名为吉林市松花湖弥勒文化游园有限公司的企业建设。 整个这个庙不是叫弥勒寺吗？ 他把这个庙统称为弥勒文化游园，实际上它就是庙。 按照规定，企业不得投资建庙，但是在丰满区政府的网站上却写着弥勒寺由吉林国贸集团投资建设的字样。记者拿着这段文字向吉林市和丰满区宗教局求证，不一会儿这一介绍就从网站上消失了。丰满区宗教局工作人员， 然后我就是给我问我同事，我说你不改了，他说没有，这网站是今天重新做的，就这些东西是几年前就有的，然后呢他是把原来这底子就我老网站他翻出来了，翻出来的就和我的这个接触是一致的。 弥勒寺施工建设多年，建的究竟是寺庙还是游园？弥勒寺所处的丰满区规划局工作人员手拿着规划图给记者讲解，说按照规划，整个弥勒寺区块都改名游园了，而且项目名称变更是由宗教部门批准的。 据我了解啊，宗教项目的这个立项是在宗教局，它原先的名称呢是叫弥勒寺，后期呢在2016年的时候呢，它的行业管理部门给它这个出的这个文件上就体现出来了。松花弥勒寺，然后现称为吉林市松花湖弥勒文化游园，就是他行业管理部门，他的名称就改过来了。 宗教场所违规扩建被质疑建成了游园，规划宗教部门都说自己没问题，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儿？详细内容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新闻动车组，明年我国将先后发射嫦娥四号中继星和探测器，京津冀协同发展，2000多家北京冻批商户落户河北白沟，广东省发改委举行港珠澳大桥车辆通行费价格听证会，请听报道。 由于自转公转周期相同，月球有一面一直背对地球，嫦娥四号落地的目的地就设定在这个神秘的月球背面。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副主任裴兆宇表示，这将是人类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和巡视勘察。 我们经过论证，计划嫦娥四号去月球背面着陆。嫦娥四号计划是在2018年实施。 由于月球的遮挡，月球背面的探测器将和地球完全隔绝，失去直接通信的能力，因此任务当中还将首次尝试地月中继卫星，这也是中国人的一大创举。央广记者郭淼北京报道。 2000家入驻河北保定白沟的北京冻批商户20号已经集体开始营业，是目前冻批商家落户规模最大的一次。白沟国际冻批服饰广场开业后的年销售额可达100多亿元，带动十几万人的就业。为了解除商户的后顾之忧，河北白沟推出了3年免商铺租金，并制定了物流、住房、医疗、子女入学、专项资金扶持等优惠政策。白沟冻批服饰广场总经理王荣国： 我们要不仅能够招得来，还得留得住，让我们的商户能发展。这次承接呢，不简单是一次经营场所的转移， 央广记者孟小光河北保定报道。 广东省发改委昨天召开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车辆通行费收费标准听证会，邀请来自相关各行业共24名代表参会，听取各方意见。记者对比广东省发改委公布的两套方案时发现，私家车、出租车拟定为150元每车每次，货柜车为每次115元，普通货车则为60元，过境巴士收费则有所不同，分别为450元和200元。大部分听证会参与人建议侧重考虑选择以200元为标准的过境巴士收费方案。听证会参与人、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工作人员龚成： 大桥不但是货运通道，同时也为消费者通行3地提供了新的选择。那么为了降低消费者的出行成本，建议选择费用较便宜的方案2。 央广记者郭翔宇广东珠海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昨天在京集体会见了2017澜沧江湄公河合作媒体峰会全体外方代表。 环保部数据显示，今年11月全国空气质量同比呈改善趋势，其中京津冀区域当月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60微克，同比下降41.2%。 农业部介绍，今年我国水稻、玉米、小麦三大粮食作物化肥农药利用率稳步提高，已提前三年实现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的目标。 昨天，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张凯敏、林金德等85人特纳跨境电信诈骗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张凯敏、林金德有期徒刑15年，以诈骗罪分别判处韩刚、张家祥、徐伟伦等83人有期徒刑14年至1年9个月不等刑罚，并处剥夺政治权利及罚金。上述被告人中70多人系公安部组织北京市公安局于去年4月从肯尼亚押解回国人员，其中张凯敏等44人为台湾居民。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智能家居产品成为网购新宠，有人判断中国进入新消费时代。 人民日报评论，步入新消费时代需进一步提升供给体系，高质量的发展唯有主动出击变革，才能创造新供给，引领新消费。 有村委会捏造假名单骗取危房改造补助款，相关部门未认真审核，扶贫款最终被套取。 工人日报指出，县乡各级管理部门层层放水，要么是实在太懒应付了事，要么是故意放水皆大欢喜，这样的管理应该被层层追责。 钦泰电器欺诈发行案日前二审开庭，中央部级单位负责人首次出庭应诉，引发关注。 新华网分析，公众特别在意是否有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是现实中民告官仍旧难的一种投射。 光明网分析，在民告官的案件中，人们关注的是民与官的地位是否在法律的天平上实现了平等。 公安部门下大力气，基本解决了历史遗留的1300多万无户口人员落户问题。 光明时评指出，给黑户补办户口是户籍工作的巨大进步，但远不是结束。归根结底，只有正确看待人的问题，类似的弯路才能避免。 联合国大会21号以压倒性多数投票通过一项决议，认定任何宣称改变耶路撒冷地位的决定和行动无效。决议要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通过谈判决定耶路撒冷的地位。 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0号在墨西哥发布报告说，2017年拉美地区贫困人口比上年增长100万，达到1.86亿，占该地区人口总数的30.7%。 龟裂会使陶瓷材料硬度和可靠性大幅降低。日本研究人员日前研发出可快速自愈龟裂的新型陶瓷材料，未来有望应用于飞机发动机材料等领域。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新闻纵横为您关注。 杭州保姆纵火案开庭不到半小时，辩护律师离席，庭审随即终止。离庭抗议是胡搅蛮缠还是据理力争？ 打 call 尬聊，扎心了老铁，年度十大网络词汇如何演绎你我的201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赵初南、李浩、方亮，主播钟诚、郑兰。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中国体育彩票致力于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公益题材，乐善人生。汉丰重卡，卓越品质和创新价值的完美呈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刮刮乐，乐刮刮， 朋友聚会刮一刮， 春节假日刮一刮， 结婚庆典刮一刮， 刮出好运乐哈哈！不用等开奖，中了多少钱马上就知道。五彩刮刮乐，谁刮谁快乐。 新闻引擎，因为专一，所以专业。中国之声，中国国家新闻广播。 北京时间7点整。